连念七遍就聪明。天上七颗星，地下七块冰，树上七只鹰，梁上七根钉，台上七盏灯，呼噜呼噜扇灭七盏灯。哎呦哎呦，拔掉七根钉，呀许呀许，赶走七只鹰，抬起一脚踢碎七块冰，飞来乌云盖没七颗星，一连念七遍就聪明。